虑的心情也零落街角连一杯口味一般的黑咖啡，也许是有了错觉，也许是想了太远，我忽然有了好想谈恋爱的意念，只是我怀疑这是一时寂寞的搜一件，恋爱好像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局面，车水马龙的大街谁遇见了谁，昨夜谁为谁不成眠，今天谁问了谁告别，剧情总是不算太多远，却竟然轰轰烈烈，我又想为谁不成眠， 关节缺乏锻炼，终于换上运动鞋，该你抛头露面，让工作都靠一边，视而不见，不想听苦恼抱怨，没有找到笑点，突然想去逛逛啊动物园，不要奇怪动物陪我聊天，这是我自己的周末时间，就算是导演的不着边，突然好想逛逛啊游乐园，再来看看童年那些世界，骑上旋转木马忘记烦恼，这才是星期天，别留恋他要睡眠，手机只用一个天，有时可以留言，和房间说声再见，视觉疲倦，空气难得变新鲜，别浪费艳阳天，突然想去逛逛啊动物园，不要奇怪动物陪我聊天，这是我自己的周末时间，就算是导演的不着边，突然好想逛逛啊游乐园，再来看看童年那新世界，骑上旋转木马忘记烦恼，这才是星期天，还等什么，机会多难得，不如唱首歌纪念快乐的时刻，突然想去逛逛啊动物园，不要奇怪动物陪我聊天，这是我自己的周末时间，就算是导演的不着边，突然好想逛逛啊游乐园，再来看看童年新世界，骑

的爱和压更多。

转眼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。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。 你说是我们相见 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